做人嘅嘢係要咁啦，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啊嘛，大佬。 波真係好快， 嗯啊，即係我睇慢鏡頭，哇，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即係快到癲啊！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佢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拍 Q 嘅咩？ 我有睇，有睇。 唔係拍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ap 先啦，我系师兄 hop 波桑嘅师兄。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啊，唉，咁啊，仲可以講多少少，即係講三節， 有好多嘢講， 唔係，其實今次咧，其實做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嘅，即係可以講下就係、是。投嗰幾間數嗰幾間呢，其實呢都係數啲五星級嘅，除咗太子有數啦，後街呢差唔多第一間數嗰間呢係後街喜來登嚟嘅，咁後街喜來登呢又係呢，即係你話以前數王呢，喜來登係又係差唔多即係刀槍不入嘅，咁喜來登其實係一間好高級嘅場啦， 即係 Sheraton 喎、 啊、Sheraton 啦、啊，咁嗱口街 Sheraton 咧可以講下，因為歷史悠久嘅，即係口街 Sheraton 係住咗好多外國嘅客人嘅， 正要 即係好多特別好多美國客咧，係好多都中意住 Sheraton， 因為佢嗰個管理咧係比較即係比較外國式啲，譬如話即係大部分嘅服務。人員喺入面咧都係識講英文嘅，咁同埋佢係真正 Sheraton， 因為呢個可以解釋一下啦，就係、是、你譬如話你成日上開東莞咧，咁你有好多酒店咧，你發覺譬如話叫做刁民牛索菲特咁樣啊，間嘢叫做，咁但係半年後咧，間嘢就會叫咗做。刁民牛酒店嘅， 索 菲特已經冇咗啦。因為點解咧？就係話好多時咧，嗱，所以個酒店咧，通常都係一個東莞嗰啲叫做地頭蟲啦、啊。即係你首先就你要攞入地嚟起個酒店噶嘛。咁你知喺東莞就有好多潛規則噶嘛。咁你普通人其實係唔係容易去開酒店，同埋有好多人開間酒店其實係為咗霸撚住塊地嘅啫。係、啊。咁然之後，嗱，你譬如話太子酒店個老闆今次就養咗出嚟啦、嗯。太子輝好撚出名㗎，話俾你聽。太子輝，屌你直情係中國艾巴莫域治嚟㗎，有油井啊，東莞人嚟㗎，喺哈薩克有十個八個油井島啦，石油幫㗎，大佬好撚堅抽㗎。咁你總之開親酒店嗰個人咧，都係同埋佢政協啦。咁你總之就係、是。即係唔簡單嘅，咁然之後再講翻就係、是，咁佢通常開間酒店，譬如阿刁民牛係想開間酒店，咁咪點解揾索菲特咧？因為你有個牌頭啦，有個國際性啦，同埋就係有一個專業嘅管理啦。但係到最後咧，唔夠一年或者一年咗緊咧，緊係抹面嘅，因為頂你唔順啊！人哋嗰個外國牌頭，即係因為譬如話你喺入邊，哇又搞間桑拿嘅， 我應該嘅其實， 即係又 KTV 嘅， 應該 嘅。嗰間 KTV 又唔係真係 KTV 嚟嘅嚇，咁然之後啲房又全部要嚟爆房嘅， 都應該。 咁人哋嗰個都有國際聲譽噶嘛，咁咪退咯。咁所以就好多就會係咁退咗。咁但係口街喜來登咧，係真係即係。是我哋喺東莞見過咁多間酒店咧，係少有一間咧，十幾年咧， 忍得， 佢真係 Sheraton 管理嘅，佢、okay. 即係好撚正宗嘅，所以好多鬼佬客係，就算有啲鬼佬客咧，喺長安啊、虎門啊，佢唔撚去喺長安虎門住噶，佢、係會開多半個鐘頭車咧，翻去 Sheraton 住嘅。咁、今次有一個幾奇特嘅現象就係、是，你見到喺黃岡鎮打嘅係太子啦，跟住然之後咧喺呢個口街又係打 Sheraton 啦、你剛才咪後講順德都打啊嘛、順德都係打 Sheraton， 同埋打温德姆、Winham， 全部打最大間嗰啲、所以呢個又係好係 以往咁多次掃黃呢係冇見過㗎。以往呢話俾你聽，你打掃黃行動中呢，你仍然可以去索菲特 KTV、去 Sheraton KTV、去 Winham KTV， 冇問題㗎。但今次就唔同咗囉。即係話冇話又話我妖言惑眾啦，我就係講咗我見到嘅嘢就係 見到 咋 嘛， 係囉。 咁你見唔到嗰啲咁嘅嘢，你冇得講啦。 係， 我都係講我見到嗰啲嘢咋嘛，我冇講我。 打你見到深圳仲有得玩。OK， 系 得啦，系得啦，但听众自己选择， 自己选择啦， 自己玩。 听唔系我都话， 听 而家唔好害住，因为冇女系咪先？啊，个心理又心理质素又唔好，系咪先？ 系啦， 大家都惊，其实都唔应该玩呢环境。 转唔转下话题啊？ 转 下话题就讲啊。 先交代 咗 先。 哦，好啊，交代咗先啦，打赏前系啦。 咁就 有冇人捐款啊？呢个礼拜？ 应该咁样讲啦。 开始冇啦。 Okay, 少啲啦，今日禮拜 牛哥有位 講咗啦， 講咗咯， 上個禮拜加咗落去啦， 係 25,000啦， 係 佢唔係俾25,000喎，加咗1,000蚊啫喎，大佬。 嗱，咁啊，另外有位網友亦都500蚊嘅， 5,500。哇，好少人捐喎。 個户口咧亦都多咗600多蚊。 唔係今日禮拜少啲，股票行情差啲。 哦 ，OK。 下個禮拜應該好啲㗎啦。 OK， 又要靠姚千飛嘅冧馬出嚟啦。 係。 是 ,ok, 我哋呢就做咗少安排啦，咁就我哋将会就攞10,000蚊人民币出嚟 ,ok, 咁就然之后呢就我哋以往嗰5个个案啦，玲姐啦，阿霞姐啦，霞姐个女啦，就跟住仲有就阿崇熙啦，仲有锦强啦，仲有秋良啦，咁我哋每个个案呢我哋就俾2,000蚊佢哋。 哦，多利是。 咁啊当乜都好啦，新年过节又好，乜都好啦。咁啊仍然就係再呼吁大家啦，就係有新嘅个案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我哋就无论香港或者内地嘅，咁我哋而家都喺度揾緊啦。咁啊所以都係盡快睇下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个案啦。咁我哋咁新嘅一年应该要揾返个一两个个案，我哋继续去即係将呢啲喜悦同其他嘅一啲有需要嘅人去分享一齐。 係啦， OK， 系啦，冇错，唔系去翻系一港币 ，OK， 翻万四度啦， 系啦 ，OK， 得，你想讲咩啊？ 我即系话，即系咧，唔包括咧，俾人炒鱿鱼嗰啲嘅， 炒鱿鱼嗰啲， 炒鱿鱼嗰啲，炒鱿鱼嗰啲，我哋唔会帮嘅。 呢个可唔可以当系一个个案咧？ 呢个唔可以当系一个个案，所以我哋本事会支持你，但系我唔会帮你啊，我哋钱唔会落嚟。 政治打压， 李慧玲小姐， 李慧玲小姐都可以讲几句。 啱啱电视做紧啦， 开始系咪？我哋都可以讲几句。 可唔可以讲下少少？ 系 你唔识喊，你唔好扮喊啦，都仲样衰。 唔系佢好容易喊嘅。 唔系啊，但系佢今日咧呢个嗱，你啱啱睇电视呢一个咧，整呢个咧，佢白眼谷眼泪谷唔到啊！话声咧，哎呀，呢次差咗啊！ 喂，有咩睇法咧？大家即系对李慧玲吓， 因为我就好简单啊，阿德讲先啦，好冇？冇嘢，冇乜嘢。 唔系因为点解咧？有新闻嘅，牵涉到新闻自由，阿德应该讲先。 哇，咁样。教科打下你啊！ 叫鸡你又话唔识讲嘢。 唔系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就有听李慧玲。俾人辞退咗之后嗰集嘅左右大局嘅 ,ok, 咁其实嗰晚商台佢另外一 partner 唔记得叫咩名啦，咁佢个 partner 呢其实都讲嘢都几串，就係话咩呢，佢话佢成个节目系咁讲嘅，就係话以一个专业嘅角度应该要报道返李慧玲当日喺个记者会回应返陈志云先生嘅问题 ,ok, 咁样讲。咁佢报剪咗条2分多鐘嘅声带啦。个节目嘅主持人呢好强调喺一个专业嘅新闻角度去报道啦 ,ok。 强调。 好强调嘅係讲咗几次嘅 ,ok。咁呢个应该系礼拜四晚礼拜三晚嚟嘅 ,ok, 我冇记错啦。咁跟住落去呢，接住8點鐘落去呢，明明讲医学嘅节目嚟嘅 ,ok, 都继续讲返李慧玲嘅事件。其实从嗰两个节目呢就会听得出一啲嘢嘅，就话呢其实个商台里头内部嘅员工呢亦都几即几愤慨呢件事。 几赞李慧玲系咪呢？ 系几赞李慧玲嘅。咁而当时呢喺嗰晚嘅左右大局里头呢，我觉得有位听众呢就问得个问题问得几好，即系佢表达意见嘅时候就系话，好多人都針對著即係今次陳志雲嘅事件，因為見到李慧玲開波一開拖就話陳志雲 OK， 但其實大家可能忽略咗一件事嘅係， 余真好快地甩咗手喺成个商台嘅架构里头，跟住 ending， 因为陈志云当时系有单官非廉署嘅官非起身，咁而商台亦都好快地就揾咗陈志云去做一个 CEO 嘅位置啦。OK， 而家叫最佳音郎啊嘛。 OK， 最佳智囊啊。 咁好啦，事完就当然啦，即系唔需要重复啦。李慧玲讲咗好多嘢啦，但系喺李慧玲俾人被辞退之前嗰一日，成个商台嘅格局系调转咗嘅。 咁巧， 咁巧地，陈志云就退咗 CEO 落嚟，成为首席音囊。OK， 咁首席音囊 系啦，而揾咗另外一位人咧，就上咗 CEO 个位， 因为唔使开麦嘅嗰个就。 系啦，而嗰位听众又好简单，就话其实究竟由陈志云坐落嚟开始，有冇一个预备喺度嘅？其实陈志云嘅最终目的或者任务就 系 话， 得咗 系要。其实喐两个节目嘅，第一个好明显就系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咁、然后第二个就系左右大局 ，OK， 佢角色就其实要做呢两件事嘅丑人，and then 就算数咧。你见到其实而家个布局就系咁样， 即系 I C A C 就算数， 唔系 系嘛， 系应该咁样讲就系话呢陈志云嘅角色净系系。攞依份人工就要做 兩 呢個炒人，係啦，而跟住就再商台去傾呢個續牌嘅事件，所以陳志雲就坐落嚟啦。咁佢 呢個係其中一個版本， 其中一個版本啦，係 啊， 係啦， 即係你而家， 我想知你點睇啫，咁樣即係唔好聽人哋嗰，我諗我哋嗰啲呢啲， 唔係咁好簡單啦。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即係商台立場嚟講，冇辦法。即我亦都好相信政府係一定有說話講，因為 好想喐你， 因唔係好想喐你，好簡單，每一個電視台同個電台都係攞住一個所謂個法律嘅程序，就係、是、個港管局嗰、那個廣播事務權，你每一次都要傾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 contract 噶啦 ，OK， 咁個政府唔肯同你傾，或者。有某程度暗示唔放嘅时候，咁、那个自我审查一定会 系。因为你续牌呢其实就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係话哦你要遵守晒所有广管局嘅条例。 系啦。 但另外一样嘢呢係 invisible 嘅。嗰样嘢就叫 political。就叫做政治。OK。咁所以呢嗱即係你哋有冇嘢讲先？ 唔系你有冇嘢？ 唔系我， 你系咪俾人可以俾人讲先？咁我讲先。 讲先咯，专门 讲。喂，我真系觉得。你咪嚟炒緊㗎啦，遲定早㗎咋嘛，係咪先？喂，你睇下而家今時今日，我哋嘅傳媒嗰個做法，明報 ，OK， 嗱，又有一個例子啦 ，OK， AM 730啊，抽廣告，又一個例子啦，商報，喂，全部係好有效率，好巧合地將一啲咧同你唔啱嘅嘢，你搣喺同政府對著幹嘅嘢搣走佢嘅 ，OK， 今時今日李慧玲 ，OK。你话系唔系为咗呢、這个发牌 ？OK， 我唔敢讲，我唔敢讲。但系讲真，为唔系发牌，迟早你为都要俾人喐噶啦。呢个系我一直睇呢个传媒生态咁样行落嚟嘅，我睇法嚟嘅咯。 嗯， 唔系巧合嚟噶。 姚尊咧， 系嘛？ 我啊唔识新闻自由啦。 OK， 你识？ 我真系唔知咩何谓新闻自由。 我咁想 因为喺我出生到而家，我都唔觉有新闻自由过啊嘛。咁所以我唔知新闻嘢，但系即系李慧玲讲几样嘢，我唔好同意嘅。第一样嘢就系话，即系我系单纯用一个商业角度嚟睇。第一，陈志云讲咗佢个节目收听率下跌咗，OK， 下跌咗，你唔改善，我啄你，系我系做惯商业人物，好正常， 决定嚟噶嘛， 好正路嘅 ，OK。嗱，你撇开咗所有政治嘅嘢 ，OK。第二样嘢，李慧玲 point out 咗一样嘢就系，而家佢又拎咗神秘人物出嚟啊嘛。是梁振英身边嘅人同佢讲过你洗咗 四眼嘢。 係呢样嘢我哋中环人绝对唔 buy 嘅。我哋每日每个月每日都有人同我哋讲啊罗生你小心你份工啊。咁成日都有人同我讲。刁 文冇咁口善啊。 啊刁文牛你小心你份工啊。 我非常同意啊姚尊讲。 你成日食烟你小心你份工啊咁样。即呢个呢样嘢其实唔代表你有个政治压力嘅。或者唔代表一个政治意图喺度嘅。 由李慧玲转时段开始啊。喂佢个时段一路以来系全商台最高收视最多人卖广告嘅，喂，你咁样卖，将阿李慧玲调咗时间，咁佢收听梗系跌噶啦，讲真，因为，譬如好嘅，我姚尊，阿姚尊你系做开讲开股票嘅，我突然间改调你去讲外汇，喂，你一定收听跌噶，你系做一做佢，做到佢收听跌，跟捻住借呢个藉口去炒佢啊嘛， 唔系， 嗱，我自己估啦吓，因为讲真。好多阴谋论嘅，好多阴谋论。 嗱，呢样嘢如果我又撇开政治嘅话咧，即系全世界，即系唔系一个社会嘅政治，系一个 公司政治， 嗯，公司政治， 系好多时都会噶啦。阿牛本来你推咪推得叻嘅，我系中意玩你啊， 系啊，系用我， 你我唔系唔俾你推咪啊， 系啊，系用我， 我要你洗地啊，吹啊， 系咯， 咁你。就呢啲好多時會發生嘅，好多時會發生。咁跟住，我琴日有睇鬱敏節目啦，鬱敏我覺得好啱，就係話你話你孭唔起三個鐘頭節目。 係，我同意嘅呢樣同意。 孭唔起三個鐘頭節目，咁你又冇孭咁多啦。咁當然你可以話鬱敏同阿李小姐有啲 私怨， 有私怨。 我冇私怨。 OK， 咁樣咁但係你睇聽晴朗係你自己觀眾可以 judge， 聽眾可以 judge 到佢係咪真係孭得起三個鐘頭節目咧？我啊覺得佢真係未必孭得起嘅。佢第一个钟同第二个钟同第三个钟讲系一模一样嘅， 因为调时间啊嘛，你摆翻佢去左右大局咯。喂，以前就因为佢做左右大局做得好啊，话晒你真系好。哦 ，sorry， 都系唔好，都系唔好， 唔系我应该唔好，但系 佢 咁样讲， 佢做咗时段嗰个时段，佢系最高收听，亦都系最多广告商啊嘛。你真系咁样调走佢，喂，你系有一个目的啊。然后借呢个目的，我掟咗你去洗地，嗱，你而家洗地啦，等有嘅啦，萧山炒我，就咁简单。 即系呢个目的究竟系 萧山炒我就系点样咧？我可能推咪，讲真推咪嗰阵，咁全香港冇乜边个叻得过我啦，系咪先？佢调咗我， 冇嘢， 跟住调咗去剪嘢、剪声、排嘢，做啲好湿碎、好咩嘢，跟住全部走咯。一样啫嘛， 嗱咁 喺呢个 识咗，今个礼拜萧生提佢， 佢哋话 喺我 回京翻， 好嘢， 萧生炒我，都系做呢一样嘢噶，呢个方法噶， 神交啊， 方法一样嘢，同一个方法，但系个目的唔同啊，萧生唔会有政治压力炒你噶嘛。 诶，唔系啊，佢 唔系我谂咁样讲啊，唔系我谂 你笨柒啦，你嗰阵时应该话系政治打压啦， 系啦， 唔系我谂咁样讲， 所以萧生我放咗几鬼条山路。 唔系成件事唔系集中于喺李慧玲系咪被炒嘅事件度咯，而系翻转头嘅就系话，究竟而家香港嘅传媒生态就系话系咪个自我审查咁高咧？第一样嘢，第二样嘢系咪政府压力压得咁紧要咯？咁但系呢件事咧，其实咧几得意，我觉得即系。可以大家去諗下，就係話，即係李慧玲講咗好多好多嘢啦，而到琴日星期五為止啦，陳志雲作出嚟回應啦，即係我自己角度覺得就係話，即係陳志雲講嘅說話係好多嘢都係不實嘅時候，既然李慧玲喺一個公開嘅記者會場合裏頭講一啲不實嘅說話嘅話，無論係個政府或者商台嘅官方又好，其實好簡單，一封嘅律師嘅誹謗信告落去到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件事就解決到，但係你見到呢一刻。仲未人又去做呢 啲。到我讲未？ 系 到我咪好。唔系嗱，我好简单。第一，我啊冇办法评论阿李慧玲做节目，因为我真系冇听。我只记得好 耐， 我先回应阿姚谦嗰样嘢。我同阿姚谦嗰样嘢，即系咧，我好真听李慧玲节目嘅，以前都系嘅。 就 其中一样嘢就系咧，成日。讲佢每一日晏昼喺中环同咩人食饭，收到咩风，我话就最捻老土啊！咁佢今次咧，佢今次被炒鱿鱼咧，佢又系咁样嘅，即系佢话有个识咗十年嘅人，我唔讲咩名，煞有介事咁，跟住就话嗰个人就同佢讲，阿梁振英好憎佢嘅。OK， 嗱呢个系李慧玲嘅版本。咁我首先咁讲咧，就系咧呢个版本。是不能盡信的，我就算当你讲话梁，你真系系事实，嗰、那个人讲过俾你听话梁振英好憎你，喂，嗰、那個、未必系一个政治打压嚟嘅，阿梁振英好憎听你嘅节目得唔得啊？都系一样嘢嚟，喂，系咯，大佬，即系嗰个未必系一个政治打压，但系李慧玲系好中意有呢啲上纲上线嘅，但另一方面，即系。各五打五十大板啦，另一方面其实商台都系听到二月十五号今日 ,ok, 你都听问咗好多次，佢都无论嗰个发言人嗰个靓女嚟㗎 ,ok 㗎都 系啊 都唔错㗎。 阿娴 靓过李慧玲，我都 一定靓过李慧玲。 争少少我企喺佢嗰边。 仲有李慧玲用佢嘢。 仲有包括陈志云，冇一个官方发言人咧，系讲得出俾大家听李慧玲炒鱿鱼嘅原因嘅。佢只系不断咧，系去回应所有人就，我冇政治打压佢，商台从来冇跪低。咁你讲唔讲得出一个究竟李慧玲被炒嘅原因咧？冇人讲得出嘅。咁我最后嗱，我就想 你有听埋官方先。 我都作为做过。即系嗱，做咗十年嘅网台， okay. 人又经历过人网，最近咧 亦都有少少許丁點咁多經驗喺 D18 係咪？我話俾你聽，但我話俾大家聽，即係咧做電台咧係好撚複雜嘅， 係、啊、 要你走咧係好撚多，可以俾好多 方法， 好撚方法 hea 你咯， 係講唔到俾你聽，好多無形嘅壓力嘅。嗱、啊，我話俾你聽，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到最後，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嘅，即係你話喂。陳志雲同阿李慧玲有私怨，係我啊覺得係真嘅，係真嘅，係啊！即係有冇少少政治打壓咧？又可能會有 咯。 喂，即係我冇你冇，即係從旁人又係當一場馬騮戲咁樣去睇咯。我今日坐的士嚟做節目嘅時候咧，個的士喺度播緊陶傑嘅， 嗯， 即係陶傑咧講嗰啲嘢咧，就真係我啊真係，哎呀！即係我本來好想尊敬陶傑嘅，但我真係想屌屌佢。 冇辦法。 即係嗱，佢因為嗱，佢冇辦法。 冇辦法。 冇辦法啦。 佢我你嗱，你話陶傑而家係咩？目前係咩心情咧？第一，佢仍然係喺商台有個節目， 打份工咯。 唔係，佢喺商台有個節目，咁佢梗係要企翻喺商台嘅立場啦。佢冇屌得好啊！佢就話 屌中國政府度 咯。屌唔係啊！佢就佢同埋第二嗱，有兩，我覺得有兩種好複雜嘅心情嘅。第一，如果係陶傑啊，陶傑係仲喺商台有個節目啦，係咁同埋就係、是、第二，哇！你話係政治打壓，咁你即係話我冇料到啫。係 啦，係啦，係啦。 今時今日喺商台仲有兩個比較有份量嘅，一個就係潘小棠，一個就係陶傑。点解系你李慧玲政治打压咧？ 快啦！ 点解唔系政治打压我陶杰咧？ 快啦！ 系咪先？咁所以，嗱，佢今日嘅佢喺个节目度，佢系咁讲嘅。佢就话，佢就同大家讲，哇！佢话阿李慧玲咧，即系佢好 my， 佢用一个 mile 嘅态度去讲嘅。喂，呢个指控系真系重咗噶。佢话大佬，你有冇实质嘅证据攞出嚟？就嗱，可以指控商台有政治打壓你咧？呢、這個就係佢提出嘅問題。但我想同陶傑講咯，你老母你唔係唔知道啊話政治喂呢樣嘢，永每一次由黃毓民到鄭經翰到李慧玲，有喂有證據可以攞到出嚟俾你睇嘅咩？政治打壓有證據可以攞到出嚟俾你睇咩？喺共產黨嘅政治打壓，永遠都攞唔到好難攞到證據俾你睇。政治審查，喂嗰樣嘢一個好抽象嘅嘢嚟嘅，呢二十年都已經喺度成日不停，每一次我哋一講政治審查，喂嗰個傳媒都出嚟都係否認㗎啦。你有邊一次可以攞到證據出嚟啫？即係我覺得你講呢啲嘢咧，就係少少嘥氣嘅，大家就意會咯。即係你陶傑嘅意會可能同傑斯嘅意會係唔同嘅，唔緊要。即係我覺得件事係冇辦法尋求一個答案嘅。而我覺得作為一個聽眾，我都係再講一次，你問我今時今日香港嘅傳媒有冇政治審查？有，絕對係有。有冇李慧玲呢單嘢都係有太多太多嘅例子。但我想講兩樣嘢。第一樣嘢，你呼籲人霸聽呢，我就覺得首先我呢種人就已經由03年開始霸聽，我係遠用行動去做。你嘅霸聽，我唔知你所謂嘅係霸聽幾多日啦，亦或係好快又忘記一件事，你又繼續聽啦。OK， 我唔知你嗰個霸聽嘅行動係乜嘢。熱血又呼籲咩啲廣啲客户就唔好落廣告俾商台，呢、這個更加白痴。你有冇見過喺而家今時今日喺中國各省各市各鎮嘅電視台同埋電台會執笠嘅？會有 financial problem 嘅？係冇嘅。喂！你只要一朝一日你都係親阿爺咧，你係唔會死嘅。係 啦， 今時今日香港嘅大氣傳媒就係喺度做緊呢一個演化 ，CCTVB 如是 ，ATV 如是，港台唔使講啦 ，T 唔係商台亦都一樣。喂，我話俾你聽，零三年大班鬱敏封咪。冇得撈嘅時候，佢啲廣告就已經係暴跌㗎啦。如果係因為廣告暴跌而令到佢收支不平衡，佢一早執撚咗粒啦。 或者請翻大班， 有冇人諗下點解佢今時今日都可以唔執粒嘅咧？喂，佢唔廣告收入來源已經唔係商台最主要嘅來源嚟㗎啦。我話俾你聽，什麼叫政治打壓咧？有可能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喂。有人話俾商台聽，唔係續牌啊！有人話俾商台聽，李慧玲繼續喺度做，有啲廣告客户唔落廣告啊。 嗯， 你一定要炒咗佢，咁阿爺就會叫啲人落廣告㗎啦。啊，你啲廣告都唔夠你使嘅，阿爺咪俾埋你囉。呢個咪就係控制個言論自由，控喂全部變曬做阿爺嘅發聲台囉。每個禮拜六日咪就係全部嗰啲時段咪朝頭早時段、晏晝時、中午啲時段全部俾曬政府囉。CCTVB 啲新聞咪變曬線稿新聞囉。 已經係啦。 屌，即係醒下啦。 不過 我覺得你作為一個聽，唔好不過住。我哋作為一個聽眾好簡單嘅啫、每個人自己身體力行啦，你每個人其實能夠做嘅嘢係好渺小嘅、每一個香港人嘅個體度做嘅嘢好渺小嘅、第一樣嘢真係用行動，你用行動去真係以後都唔聽商台囉、我真係我03年之後真係除咗喺個的士度聽咗，我唔會我收音機都唔知冇咗幾耐啦， 我都係， 我話俾你聽，我都再講一次，我苹果日报啲乜州乜州东州啊乜州乜州啊东方啲我全部做唔到我生意㗎。因为我好坚决就係我从来一本都唔会买。唔买我去到发廊我免费啊免费我都唔会睇㗎。OK? 喂电视 TVB, 我淨係睇下啲新聞嘅啫，因为为咗做节目。咁我哋识睇我哋冇所谓啊，你叫我睇剧集我又唔会睇。基本上我都 系。 剧 集你都唔识睇。 我想同大家讲就係、每个人其实好简单㗎咋。其实扮乜撚嘢啫，咪即係你自己问自己囉，即係攞个行自己用身体力行啦。你自自然然唔听嘅时候呢，我话俾你听，嗱你每所有全香港人都唔听商台，商台未必会执笠、但係我话俾你听，起码陶杰会逐个有一日之后又会发觉做到冇人。OK? 潘小桃都可能会做到冇人。 已经冇人㗎啦。 咁、okay? 然之后咪一系就为咗生活糊口嘅啫，唔系嘅，咁你咪咁大家咪再寻求过一个平台去发声囉。其实真系即系对香港人嚟讲，其实又系小事一桩嚟。 咪不 而家热血都话要搞 新媒体啊。 新媒体啊。 新媒体使乜佢讲啫。 听佢嗰个 我哋讲咗好撚耐啦。 我哋做先添啦。 我哋讲咗好撚耐啦。 我做咗晒边度。 我哋都话网台系全香港最后一个你可以自由发声嘅一个阵地。系一个好宝贵嘅阵地去保护佢囉。大家去保護佢囉，身體力行囉，去聽網台囉，聽熱血，聽 Red 架、聽人網，唔係聽迷聽個個台你都聽 ,ok, 咁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支持， 係 咪？即係你唔好有三分鐘熱度，你要你成日大佬講親霸聽嗰啲，我發覺成日都係仲喺度聽嘅。咁你有乜嘢啫？有乜意思啫？係咪先？ 唔係啊，要花生啊嘛。唔係 不過 聽先又花生。 呢單花呢單咧，即係講少花生嘢啦。即係其實咧，阿陳志雲落去嘅時候咧，都做咗好多動作噶啦。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阿志雲大師坐落去嘅時候，即係一個 CEO 嘅本色。但係咧，佢都震咗好多下馬威出去。正如你所講頭先嘅陶傑個節目 ，OK，、陶傑個節目其實已經俾佢搞爛。咗噶啦，当年摆剩女落去已经系奇卵怪嘅事啦。OK， 即系只可以咁样讲，呢单嘢绝对内部里头系有好多私怨喺度嘅。打一个比喻，就系、当索罗 B 遇上李慧仪嘅时候，咁你就会谂到成件事两条友系几唔咁啱雅噶啦。讲完㗎喇讲完㗎喇讲完㗎喇因为真係好似我话俾你听即係 ,ok, 一 明 唔明真係唔明你呢个比喻。 我咪白少少 女头。 唔怕俾人屌啦。 唔係我唔怕。 嘅女头换开头所有女助理唔要全部男助理入去商台。跟住搞好多字幕震咗落去啦。 呢样嘢係性别歧视嚟㗎喎。 即刻就明啦我。 然之后 ,ok, 咁你要明白即係李慧玲个通嘅系一个好 tough 嘅人噶嘛，咁当然亦都商台 你知咪啊？ 里头内部 好多嘢都讲过嘅，就系话 基本上 佢 唔会即系 OK， 佢两个系好拗交，而王永都系走，某程度上嘅原因亦都系咁。即系 开头嘅晴朗嘅时候， 唔系我觉得就系、我哋即系旁观者系好难会知道个真相嘅， 亦都唔有真相嘅， 亦都唔会有，永远你都揾唔到个真相嘅，永远都揾唔到。系啊，即系大条道理炒佢，系咪先？咁咪咁你即系多鸠鱼啦，即系我觉得好多人都系多鸠鱼嘅，即系譬如香港啲议员又系多鸠鱼啊，系咪先？关系捻事。 权力及特权法案 系啊。 喂，我即系你真系即系谂住食花生啫，你系咪想知道、那個？ 唔系，即系你仲有啲人又喂，我哋好凉薄。 咩没有人是孤岛乜乜乜，唔好讲啲嘢啦。喂，但首先就係大家有几多人係真係有听李慧玲嘅节目呢，我都好存疑嘅 ,ok。 唔係，其实我同埋就係好多嘅。 我觉得大戏嘅节目多一个唔多，少一个唔少啦。咁同埋就係唔係同埋唔你唔使驚㗎喎。你鍾意，如果你又系李慧玲嘅 fans, 我先预告啦。 D18 啦。 D18 就一定有啦。咁你咪 D18 听囉。咁你又可以支持 D18 㗎，係咪先，咁咪继续支持 D18 囉。 D18 自己有啦。 俾个 城市 charge 喎。 係，我知港台嗰个嘛，係啊。咁啊 D18 㗎，好似今晚我哋而家做緊节目，佢又做咗个行动啦，就係唔知几点之后就停播㗎嘛。就叫做即係支持李慧玲咁样啦。 我 都唔知 我 都唔知做乜。 人哋叫人霸听，咁你都冇你嚟停，你唔俾啲嘢人哋听。 所以李慧玲如果覺得自己係有 market 嘅，開一個網台， 係啊， 多人聽嘅，你咪冚雙台一巴咯。 係啊，咪最緊要其實就係真係㗎，即係最緊要就係其實多啲人即係轉變個習慣啦。我都唔明嘅，今時今日點解你仲要揸住個收音機去聽節目咧？係咪先？即係 除咗的士之外，我真係唔覺得有人會聽收音機嘅。 冇咗啦，我冇咗收音機好耐啦，冇咗呢樣。 好耐冇收音機。 仲有小巴都係嘅。 係咯，即 係。係啊。 即係其實好多啊，我 buy 啊黃仁達嘅，即係、今次可能係一個咩新媒體革命。 唔係，但係佢講嘅就淨係聽佢嘅啫喎。 係，即係佢係文化抗共嘛。係 啊， 佢威大佬文化抗共，佢邊度諗 得 到呢個 啫？ 嚇，咁 咪唔使講到咁大嘅新咩媒體革命啫。我都話唔好成日濫用革命嗰個字啦。如果你咁撚英嘅，你咪又係咪仲有一個 option 嘅？個 option 咪就係你走去佔領商台咯。你又唔得會做，屌佢嘥氣啦！即係我哋好簡單，夾乜撚嘢名啫？屌你大佬，我哋有冇李慧玲嘅事件，我哋都係咁講㗎啦。即係轉移去聽，即係大家要轉變個習慣啦。網台有真正係一個真正即係俾香港人發聲嘅平台，咁點解你唔去聽嘅？係咪先？點解你要聽啲將將就就嘅節目啫？ 咪咯，咁你出去打一片江山，哇！搞嗰個李慧玲 .com.hk。 搞掂啊， 多人听个商台 啊，咁得咯， 个个的士佬都追住嚟听， 係咯， 咁咪掂咯，你喺度哇哇哇哇咁样，你拎个十年前嘅朋友咁样，咁有咩意义呢？我又唔觉得有咩意义，你到最后件事咁讲係唔会有答案㗎。唔通阿陈志云走出嚟讲係对唔住我哋有政治压力，係唔可能㗎。唔通阿梁振英出嚟讲係呀，我係叫嗰个人跟住叫嗰个人。 恐吓佢呀。 好啊，佢啊，出啊，系唔会有噶嘛？ 你话嚟日日喺度插我，你老味，我梗系叫你。 唔系好简单啊，好简单，两位，你喂，今时今日呢、這个黄毓民封咪同埋呢个郑经岸封咪，有冇结论啊？ 咪咯， 一样冇结论噶， 冇结论， 系咪先？十几年啦， 但系结论佢哋 仲未化， 但系结论佢哋仲喺度开紧咪噶嘛？其实 咪咯，咁我哋咪佢咪 死紧 几咁情不甘，唔系情不愿啊，大佬。佢咪又咪走咗嚟網台囉， 係咪先？大班認話話自己嗰個唔係網台嚟。 喂，大佬，大班幾咁睇唔起網台，一樣要自己開一個啦。 佢嗰個唔係網台嚟㗎。係 咪 先？ 當年當年黃毓民都一樣㗎咋。嗱，我哋親身經歷㗎，啊，幾十有聽，你唔好揾我嚟啦，咪今時今日你咪做咗網台，係咪先？一樣有人聽， 係睇唔起啲網台主持啫。 嗯， 咁係啊，啱。 唉，真係 呢啲係太大粒閪啊嘛，講真。 節目完之前啦，我又想翻去東莞喎， 又去東莞， 係啊，又翻最近翻去東莞啦。即係我留嗰樣嘢，我都想講下嘅，就係好多包括我老婆啦 ，OK， 我老婆可能都聽緊今晚嘅節目嘅。咁即係一讲话即係讲东莞嘅鸡被打被扫黄咁样 ,ok, 咁就觉得好似好 开心 好开心唔係好开心嘅即 係 抵死啦抵死啦咁样。我想同阿刁文牛大家一齐即係又倾又讲几句啦呢样嘢。即係我哋见识过好多即係我哋一路见住中国嘅唔係即係东莞嘅黄业一路嘅发展啦。即係可唔可以？你其實可唔可以？即係其實我想點講咧？ 你唔使問咯。 其實可唔可以為東莞嘅雞講幾句説話咧？ 即係如果係用自己個身體去揾錢嘅話，講真，唔好話淨係東莞嘅雞啦，冇話即係全世界嘅性工作者啦，冇即係誇大啲咁講。喂， 咁都係自食其力，自食其力 啫。即係有頭髮邊個想做辣呢？唔係啦， 就算佢冇頭髮，佢都可以去做噶嘛。即係又係咪貪開識食？係點解唔得啫？點解唔得？ 男女都會貪開識食， 佢都係靠自己嘅身體啫嘛，關你咩事啫？係咪先？你唔你自己唔用你嘅身體去揾錢嘅話，你唔好話人哋用身體揾錢咯。我成我呢個係我自己個諗法嚟。 你咁出賣身體揾錢 ，OK？ 咁其實出賣靈魂嗰啲都係，係 咯。 咁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即係我覺得，我覺得你出賣靈魂嗰啲，好似你好多議員啊，攞咗選民嘅選票，跟住走去舐共嘅，咁嗰啲出賣靈魂嘅，同去舐阿爺嘅，咁你其實都係同 做雞嘅， 即係大家都係舐嘅， 一次呢一次，係啊，一次咁嘅。 唔係我 講一次啊。唔係一班出賣靈魂嘅人去打壓一班出賣肉體嘅人㗎嘛。 都啱喎。 係囉。啱㗎。係咪先 都啱喎。 都係咁講。 咁講嘅。 唔係我想最後想幫即係我幫喺東莞呢啲性工作者啦，我哋叫佢雞嘅，唔係歧視嘅，即係都係一個即係慣用嘅語言啦。咁但係我哋喺度，我哋生活咗喺東莞十幾二十年，即係我係想同一啲即係有好似我太太有一啲錯覺嘅呢啲咁嘅香港人咧，咁大家又去分享一下啦。即係我覺得首先就係、是、嗱，首先你喺東莞咁多年，其實好少見到有逼良為娼呢樣嘢嘅。 逼良嫖娼我見得多。 逼良嫖娼 真係 有啊！屌啊，牛做唔少， 我真係做唔少， 真係係啊！呢個我就會慘，即係有牛呢啲朋友咪咯。 逼良嫖娼真係做唔少， 但係逼良為娼咧，就首先就好少啦。咁你啊 ，OK 即係我哋見過就即係好多都係，譬如話嚟到。初初嚟到東莞 ，OK 做工廠，咁跟住然之後揾得少，跟住然之後咧就發覺即係去嚇做下KTV 嘅小姐啊，做下桑拿揾嘅錢更加多啦。但係即係咁講喎，即係你發覺就係咁多年嗱，你見過好多佢係翻得到轉頭喎。好多都係㗎喎。 有啲 係。即係你發覺喺東莞從事黃業嘅成個工作者成個廣東省啦、啊。或者即係。 即係我哋眼見啦、 第一佢哋係農民工嚟嘅 ,ok? 我覺得我好尊敬佢哋嘅。第二就係佢哋通常都會有一個目標嘅 ,ok? 即係譬如搵夠一嚿錢 ,ok? 夠屋企人起樓啦。跟住然之後好多會返得返轉頭㗎。我哋見過好多呢啲㗎譬如 話。啦返屋企 人。佢可能最後離開東莞呢個地方去咗第二度跟住然之後呢就搵個人嫁咗佢。咁未必結同佢即係娶咗佢嗰個人又未必知道佢以往嘅歷史啦。咁但係起碼佢返得返轉頭嘅。佢好清晰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嘅。ok 咁我覺得就即係個原罪唔喺佢哋度嘅。所以我希望喺個節目完之前呢即係幫佢哋講返幾句說話啦。 ok 可唔可以俾我講一段啦。 ok 好啊。 我講一段啦即係你其實真係嘅，你諗下啦，有性工作者係會令到嗰個地方咧個色情事業，即係嗰啲強姦案少啲嘅。某程度咧，我成日覺得一啲良家婦女 啊都啱㗎、啊。你從呢個角度睇， 你有一個良家婦女，你見到一個性工作者，講真，你應該向佢致敬。OK，、嗯、真係向佢致敬。 嗯， 因為佢係令到你更加少被性侵犯，呢、這個其中之一。 嗯， 仲有一樣嘢，你諗下。佢譬如有啲哇，你有啲人會男人會追偷跳咁樣，有啲老公追偷跳啦。喂，可能個老公係尊重你嘅太太啊，一個太太唔可以做一啲行房以外嘅嘢，可能例如口，簡直係口交啦，可能好厭惡噶嘛。 啊！ 但係個老公又好想好想要喎， 好想試下， 好想試下咁樣 睇鹹片， 佢又出去係啦。啊！潮吹，唉，咁樣佢就又唔想整損個老婆啦，好又唔想話大大力揸個老婆咁樣，可能 冇嘢揸啦， 可能係咯，可能冇嘢揸啦，咁樣係咪先？喂，佢選擇去揾一個性工作者去解決咗呢一啲咁嘅問題，佢翻嚟咪唔會對你有其他嘢做咯，係對你嘅家庭更加穩固嘅有時嚇嗱，呢唔係我講嘅，其實係有啲性嘅博士走嚟讲呢啲说话 okay, 我冇资格讲呢啲说话或者我都睇书睇返嚟嘅啫 ,okay。 Okay, 嗱啱讲啦以前巴黎呢巴黎就係一个圣都嚟嘅 ,okay。巴黎我唔记得几一年前都八九几年前㗎啦、 有个皇帝呢唔知咩路易十三啊嗰啲咁样啦。 XO 嚟㗎嘛。 啲问 Kelvin 好啲嘅嗰啲酒名 嚟。XO 嚟㗎嘛得啦。 咁佢就即係喺佢任内呢就好尊重啲性工作者嘅。即係佢讲真佢又唔係话喂有头发边个想做辣呢唔係咁样。即係佢个角度好简单。每个人都有个故事每个人都有个原因、,ok? 就唔係因为佢个工作令到你怀疑佢有原因、即係佢係雞佢一定係坏人、做咗人諗諗㗎嘛你做咗雞你一定係扑街嚟㗎啦你贪慕虚荣你贪慕虚荣 贪慕食食 你鍾意俾人搞、所以你去做雞、每个人都有故事你要明白佢嘅故事先至、知道佢做雞呢个行为呢、这个工作究竟係啱与唔啱。 我哋甚至连故事都唔使理人哋攞个 body 出嚟做嘢关你鬼事咩佢哋出埋佢嘅身体咪等于我哋出埋我哋自己身体㗎嘛。係咪先点解佢出埋佢嘅身体会俾人千夫所指而我哋出埋我哋自己嘅身体。有啲人更加衰啦你睇下你睇下啊我哋689更加衰啦出埋佢自己嘅灵魂添啦。係呀、更衰啦你唔谴责佢。係咪先有啲冚家铲会踩埋鱿鱼㗎嘛你唔谴责佢。是咪先借啲衣衫由鱼㗎嘛好吊你节目㗎嘛你唔免责佢。 你讲商台淨係萧山先。 唔係加商台啦萧山冇嘢。萧山已经同我伸出橄榄枝㗎啦有机会呢我喺度讲。 佢返去迷迷呀。 我有机会返去迷迷㗎嘛即係真係有机会㗎。 ok。 有呢啲嘢就留返我阿的嗰个 Vegasin 个春明呢我会喺我嗰台讲。 所以其实嗱只中咗好多呢啲社会研究者嘅，但係即好多 underground 嘅、即係佢唔會擺上去啲大學嗰度研究呢個題目。即係其實大家知道點解中國你會發覺特別多妓女嘅呢、特別多娼妓。呢、個其實嗱， 泰國仲多。 你要講歷史，係泰國嗰啲地方特別多嘅。咁點解呢窮。點解會窮呢？呢、個唔係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嚟。 好複雜。 即係點解會窮呢樣嘢啫嘛？ 唔係嗰個原罪喺個國喺個政府度咯。 我又要講啊，好似有個節目講咗啦，我咪有講過，同阿牛講過啦，兩個香港嘅都頗有錢嘅老坑，好似同佢講過啊。咁有一次去西安，咁啊參加嗰啲團嚟嘅，嗰啲扶貧團嗰啲乜嘢啦。咁啊去到一個農村嗰度，見到嗰啲人，哇好窮。跟住捐咗啲衫啊咁样俾佢哋嗰个阿伯哇好开心啊同埋个女出嚟啊多谢你哋咁样就佢话啊好感动拎咗全屋最贵重嘅食物俾佢就係、一包公仔麵同埋一隻蛋全家最贵重㗎啦请佢食跟住食咗之后好开心啦啊我捐啲嘢出嚟嗰、个穷人呢就俾返啲嘢我啊觉得自己好鬼伟大啊跟住呢出返去西安城市嗰度啦咁住緊酒店啦我唔知咪係你有先讲嘅 Sheraton 啦下面有个 Sauna, 咁佢话跟住 Sauna 嗰度好简单就1000蚊、我唔记得1500蚊我唔记得咗总之1000蚊一个钟个女仔1000蚊俾得1000蚊个女仔你要佢做乜都得佢话你做乜都得仲要1000蚊一个钟 打关楼咯 打关斗子正总之你淨係打关斗奶地乜都得佢话我俾1000蚊个女仔好似500蚊一个钟头舐佢脚趾个白嚟嘅一个钟头搞佢一个钟头吹乜鬼嘢啦俾咗几个钟头佢。咁嗰条女就收咗1500蚊啦。咁佢话呢啲咪就叫贫富悬殊囉。嗰、个唔俾个女唔俾个孙出嚟做鸡佢咪得包公仔面同隻蛋囉。 係啊。 呢个肯出嚟做鸡佢咪收咗我1500蚊囉。 就好多公仔面同蛋囉。 嗱你要諗下系咪嗰个女仔错呢做鸡个女仔错呢是不是他贪慕虚荣他想吃多些公仔面吃多些蛋呢这个问题是那个女仔做鸡的女仔的错啊正是个嫖客的问题呢 我这个是一个好。 我不会讲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 我只会我自己的讲法就 是。那两条老嘢请我吃饭都踏实 他。他是喂那个女仔贪慕虚荣又好贪威色食都好甚至他老豆老母生 cancer 啊你仅有一个故事 ,ok? 唔撚使理㗎個故事或者呢故事點樣講呢都有㗎喇每一個人都有故事我就嚟開咪都有故事故事唔使理佢用佢自己嘅身體去搵錢關你撚事咩 唔係你唔可以咁 簡單㗎就我 你唔可以咁講你一定要即係你要從一個、 你咁深層次去睇一件跟住咁簡單嘅 唔係因為你係嫖客角度嘛 喂唔係呀喂我睇下阿傑斯 喂大佬冚家產之後年初四又要翻工啦，辛苦到咁樣，喂我都可以話佢戇鳩㗎嘛，睇佢唔起㗎嘛。喂你有錢嘅傑斯，你一年365日喺間桑拿度啦，仆街，喂都可以係咁㗎嘛，喂你唔好理佢。我鍾意㗎嘛，我可以做得到，我又唔犯法。 啊、我又唔係好同意你呢樣嘢啊，即係我想講每個我哋 佢做性工作都係個選擇嚟。點解唔尊重人嘅選擇呢？傑斯年初五就要去工，我都要尊重佢啦。當然我會笑話佢啫，係咪先？喂，我都要尊重佢噶，呢個選擇嚟噶嘛。 喂，好似講個傑斯年初五翻去做桑拿， 唔好就咪翻，好似講到我仲鴨咁樣，大佬。 梗係啦， 係咪先？ 你 條 撲街， 你條撲街。 唔係我想講嘅就係、是、我同你有啲唔同咯，即係我覺得係要尊重性工作者，但係佢背後嗰個故事更加值得尊重，尤其是特別係即係喺中國嘅農民工或者東莞嘅農民工，我有一個更加比你強烈嘅感受，因為我生活喺嗰度，跟住之後對住嗰啲人，有時會同佢哋分享佢哋嘅故仔。你覺得佢哋嘅故仔唔重要，我就好鍾意聽佢哋嘅故仔。每一個女仔都會，每一個農民工，其實無論佢係從事性工作者，或者佢喺工廠做呢、這個 黐膠花 嘅都好，佢都係背後會有一個故仔。咁只係問題就係話，你可以咁講咯，即係話。即係邊個兇狠啲囉，有啲人可能出嚟。 我覺得要 可能 要了解一個人嗰個故仔。即係你使乜你要理解佢嘅故仔。 咁係唔需要， 佢 可以 佢做超級黐家花。 唔係咁你 緊有佢自己嘅理由。 喂大哥， 你要理解佢故仔嚟做乜鬼嘢。 唔係我真係怕咗。唔係你唔了解咪你嘅事囉，你咁你尊重下啫。我覺得 我 鍾意 去了解。 人哋要了解嗰個故仔啫。 我點解要尊重 下。大知道。 啊要 尊 重真係學。 收到。 學找股票呢。 唉。 唔需要，真係唔 需要尊重㗎。 你唔好理我。 係咪先。 你唔好理 我。唔需要尊重啊，我唔需要了解。解阿杰斯点解要走嚟做厂噶？唔需要噶嘛， 真系唔需要， 唔系一个问题嚟噶嘛。你而家 得啦得啦， 人嚟做鸡就有一个问题，有一件事嚟个做鸡，唔好问呢啲咁问题，唔需要噶。讲真， 我唔会问，我专门冇啲问啫。 做啫嘛，有咩问题？系冇问题嘅工作，你觉得佢有问题，你即系先走去问佢啫嘛。我冇问题嘅，做咯。 我明噶， 啱， 我又俾你征服咗，都系要播歌。 因为而家四点钟啊，真系征服到。 好啦，最后将呢只歌送俾大家啦，《情人节》啦，新嘅一个混音嘅《Loving You》，都系 from Mini Ripperton。咁啊，下个礼拜嘅北上频道翻嚟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True.